望我们快点老，步履蹒跚的脚再也不逃跑。时间只会越来越渺小，只剩下我们轻轻的依靠。我的故事傍晚聊到大清早，说着不对我说的，我没有到你对我的好，爱情安静却有强烈的讯号。我的短暂流浪，你是支撑你孤单的信仰，你总能敲碎我的疯狂，红着眼眶抚着我的伤，轻轻哼在远方细数着时光。只有你懂我在笑什么，飞过大片海洋，我正站在你说的地方，打包余生的行囊，等你停在了肩上，和我撞在那道无暇的阳光。